这一切在张道真自学英语第四册节目当中我们都能够体会到。好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张道真自学英语第四册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。 再见。